8501-3045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每一步都在要紧处，两块棋互相包围着，气长为胜。简单算气儿，那只是算术方式，可是棋是活的，它能变化，一拐一长，一跳一飞，一年一间，每一变化之后又会衍生出新的变化，这种计算便形成几何级数。有时候莫一看，互相紧着气儿，一方明显少一气儿，偏偏一扑一打，对方的气儿竟会少了两口。有时候明明一方已经提了对方的几个子，对方又在被吃的空中投进一个子，于是发现气的算法重新来过，棋中有棋，气中有气。于是纷繁复杂的棋局就此产生了。盘面上黑棋白棋纠缠在一起，断中起断，围中有围，似乎落下的每颗子都带着呼啸声，喊着战斗，拼着生存。下棋纯粹是斗智斗力，智是谋略，这是阳谋，一步棋摆下去，摆得明明白白，站的、争的、求的、服的，都在那儿摆着，考验的就是人的棋力。两人只是埋头对着棋局，就是抬头互看一眼，也都带着揣摩与猜测，心中是另一种盘算。旁观的棋士也被这种杀气感染，只顾盯着棋盘看。瑞总也从来没见过杀成这样的棋局，根本顾不及任何的事儿。喜欢棋的人都会迷在这种谁也说不清的棋局里。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，双方还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盘面上搏杀着。其他的棋士起初在隔壁房间摆了一个盘，想研究棋的下一步可能和变化。后来发现，黑白双方往往走在了不可思议之处。细想过来，偏偏那下法是奔着复杂而去，含着种种手段。有时白棋看来下松了，有意让黑棋解脱出去，其实却设着几十步以后的陷阱，依旧瞄着这一块黑棋。而黑棋似乎根本不在意的依计而行，眼看就到陷阱口，却一个手劲儿套着了另一个手劲儿，陷阱反过来套向白棋。隔壁的房间 人已空了，谁都算不清棋局到底会往哪儿变化。所有看棋的人都不愿意离开棋桌，都想尽快看到下一手落子。看到盘面上招式层出不穷，这些棋士本来以为陶阳子只是棋路不同，现不由心里暗暗地称赞着他棋上发挥出来的力量。整个棋局就像两个大力士在斗力，比古谱上记载的搏杀还要厉害。俗称金角银边草肚皮，意思是说，假如用一成的棋可以占住角控，那么需要用两成的棋占住边控，而占住同样大的中控则需要四成的棋。所以下棋一开始总是占角，可现在谁都没有心思腾出手来占两个空着的角。瑞总正看得着迷，突然一位副官来到门口，他不敢进门，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朝于参谋招手。于参谋过去说，你怎么没眼力见识，没见滇军军长都没好搅扰瑞总。副官说，我也实在担待不了，一定要报一下的。便把手中的电报条子递给于参谋。于参谋看一看，脸也白了，想了一想，还是走到瑞总身边。见瑞总手里抓了几个吃下来搁在一边的棋子，拳头十分紧张地握着。于参谋犹豫一下，还是附到瑞总耳边说了一句。瑞总猛地扭过头来，满面怒气地看着于参谋。于参谋把那张电报条子伸到他面前。瑞总只看了一眼，便突然站起身来，把他肥胖的身躯一下把桌子都掀动了，整个棋盘往上蹦着，子儿蹦到两边去了。 这个该死的小日本，我操他小日本的娘，连一盘棋都不让我看完。 棋士们都没有见过瑞总这副模样。瑞总平时虽然说话粗俗，但对棋士都是和颜悦色的。此刻的瑞总脸颤动着，眼中闪光。瑞总走出去了，于参谋对棋士宣布了中日淞沪战争的消息。接下去于参谋说，你们这盘棋只能以后再下了，必须等瑞总有空了复盘继续下。不过这也就等于日本人帮了你了。说到后来，于参谋眼光朝向西南王，大家有点弄不明白他的意思。陶阳子依然在戏院里打杂，那盘棋一直没有继续下。瑞总在忙着战事，根本没有心思想到棋。本来瑞总府的人私下议论瑞总过于迷棋，把一个闲人的闲事情当作正事儿来对待。然而高层人士再喜欢棋，棋也只是一种爱好，一种兴趣，一种雅事，一旦社会的大事一来，便显得无足轻重了。这些天戏院里也比较清闲，与下棋一样，毕竟看戏也是一种富贵人的闲事情。战事吃紧，一度迁都洛阳，后来听说已在议和，局势一时还有缓下来。街上闹学潮，冲击日货商店， 学生游行的队伍一批又一批，有三五个学生进巷子来，举着旗，喊着打倒日本的口号，宣传抵制日货。陶阳子把房间里唯一一只日本产的玻璃花瓶交给学生砸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走上了街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他在苏城卖报形成了穿街走巷的习惯，每天都要在街上走一会儿。怎么随意走来，遇上几批高呼抗日口号的学生游行队伍，大街上挤满了人。他插进小街，穿过几条巷，发现自己走到了古城墙下，他也弄不清自己怎么就到了这里，就信步往城堡上走。相对宽街，宽宽的城墙十分冷清，踩着砖铺的一级级城墙台阶登上城楼，眼前一片苍茫之色，正合着心境。南城这座古老都城，在一次次历史的争斗中，建成、毁城、重建、再毁，正可谓古来多少兴亡事都融于这城墙之中。远远就见一个姑娘的背影，空宽的城楼上就她一个身影伫立在城墙边，一手扶着城垛，像是在眺望着旷野山色。是梅若云，陶阳子没想到会在这里见着他，又觉得在这里见到他并不意外。陶阳子恍惚是与梅若云约好了在这里会面的。陶阳子走到他身边，梅若云看到陶阳子也一点没有惊奇神情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意思是你来了。他们就并肩向外眺望着。正是盛春季节，城南多坟岗，又有行刑地，所以很少房舍。一眼望去，尽见天地苍茫之色，唯南军山上一片一片青绿夹着红黄之色。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梅若云，她显得清瘦了，个子又高了一点，卓然而立，飘飘如仙。我在下棋呢。盲棋？其实人下的最多是盲棋，落子之前便盘算了多少次，已在心里下过了，摆到棋盘上不过是让对手来印证。陶阳子与梅若云相对看着，一时无话，只是眼光静静地交融着。与梅若云在一起，陶阳子便有一种脱俗的感觉，像随着梅若云在向上飘升着。陶阳子只觉得自己有点笨拙，往往不知说什么，而对着任丘他就有话说了，也似乎不用说什么。陶阳子的简单一句话，梅若云都明白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大学停课了，梅若云说他怕游行，怕走在很多很多的人中间。再说他上街喊什么？喊打倒日货， 他家做的就是日货生意。梅若云的父亲向日本公司经销苏绸，又转进日本商品在国内销售。眼下铺面关了门，仓库里堆积了货，父亲有点焦头烂额的，正在犯愁。梅若云也觉得卖这种货不行，可他又能帮父亲做什么呢？梅若云提议，我们继续下棋吧。陶阳子想回去拿棋，梅若云说，我们就下盲棋。陶阳子没下过盲棋，不知道能不能下，他尽量地理着思路，让自己的头脑中的棋盘清晰起来，让那一个个黑白子像标记一样更加明显。互轮互换已成习惯，这次陶阳子下的是黑棋，他还像拈棋落子似的，一步步用棋谱上的走法把棋走到上次封盘的地方。该到陶阳子走，他细细地思考了一下，与西南王对局的棋势仿佛还在心里，他思索的棋跳了一步，带着攻击意味的一步。梅若云应了一手飞，待陶阳子再逼近时，梅若云的下一手跳到盘面的另一边去了。梅若云的这一步仿佛根本不顾及陶阳子的攻击，一下子占了心空，在破进来的棋势中跳出来，这样能行吗？这是不是盲棋特有的棋路呢？倘若真是在棋盘上下，会不会就受着棋势的影响呢？梅若云看来完全跳开的一招，像是把陶阳子的习惯的思路拉到另一方去。陶阳子想到自己下白棋的话往往会有跳开来的思路，但是被攻击处还是需要小心的。棋语说，己所为大，从攻击中完全跳开来需要有更大的计算力，需要这交换得失。但细想想，梅若云的这步棋虽然隔得远，但一旦陶阳子要攻白棋中间的棋，那一步远远的白棋却有所照应。于是陶阳子也跟着那一步棋落子，从上压迫着这一步白棋，同时也割断了他与被攻击的中间白棋的联系，让他无所依托。梅若云说出了下一步，又飞在了黑棋之上，依然不是争斗却又有照应的棋。梅若云的棋是完全舒展的，只有对着他，陶阳子才感觉自己的棋还是有所拘谨。陶阳子细细地领悟着，通过盲棋一步步摆出来，比在盘面上更能体会到梅若云棋势的意味。你常和别人下棋吗？ 下的不多，总在心里与自己下。 在心里下我熟。梅若云不知道自己下得怎么样，他也并不在意，和陶阳子一样，他喜欢棋，喜欢棋的灵动，喜欢棋的丰富，喜欢棋的跳跃，也喜欢棋的严谨，可以让思维无限的拓展。棋有对手，可以是两个人捉对厮杀，也可以自意，一人分化为两人，既是对敌，又能相容。 是紧张的，又是舒展的，是现实的，又带着梦幻。特别是他们的棋局，如同他俩的关系，似乎没有什么牵连，却又有一点灵犀相通的心意。自小到大，梅若云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互倾诉的人，只有陶阳子，只有通过棋局，梅若云能了解到陶阳子的心绪，也能表现着自己的心境。风起了，绿柳拂拂，白絮飘飘。从古城堡回来，陶阳子看到一个人背着身坐在房前的一张小凳上，在门口晒衣服的女老板压低声音说：“有人找你，那个人是不是有病？不相信你不在，也不相信你出去了，就在这里傻等着。”陶阳子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西南王。西南王见面就说：“我们的一盘棋还没有下完呢。”陶阳子心情很好。于参谋说了，会给我们找时间下的，我可等不及了。你必须和我下完，棋就像饭菜，时间一长就冷，再下就不是那一盘棋了。真要过半年再下，棋感和现在根本不一样。陶阳子还是很少见胜负心这么强的人，便问他：“那么，去哪儿下？”“不用去哪里，就在你这里下。”陶阳子把西南王带到楼上，两个人盘腿坐下，就在地板上把棋盘铺开。西南王完全不在意陶阳子的房间小，对棋盘棋子他也没有注意，他认为棋就是用来下的，坐在棋盘前的两个人斗智，这就够了。棋子好坏与下棋的地方大小没有什么意义。陶阳子觉得这个人合着自己的心，与许多在棋上讨生活的人不同，是个真正想下棋的人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在戏院门口遇到了元清，元清想找陶阳子下棋，还要给他钱不让他去戏院上班。陶阳子无可奈何，他该如何应对这个小弟弟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